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了。 OK， 这时间感谢您来到今天的先头客栈，我是你们最爱的思娘。 我是貂蝉。 貂蝉小声又挺甜的哈。 一直不都甜吗？ 那既然你这么甜的话，今天给我们搂这个谋到的是什么福利啊？ 哎呀，这个吃也吃了 啊， 玩也玩了，是不是该去放松放松了呀？ 哪儿 放松 放 松身心，放松放松身体。 你这话容易有歧义啊，貂蝉，哪儿放松啊？ 大家不要多想哈，这个泡泡温泉， 哦，捏捏脚， 那是没错， 推推背。 你这个有点那个什么，你这不好。 怎么不好？我喜欢，我基本上我特别累的时候，我就喜欢找一个环境好一点的，我又能消费得起的，泡泡温泉，洗个澡。然后搓个澡，然后这个捏个脚，然后推个背，然后头， 真是感觉之后感觉这个浑身心都放松了， 对 呀、 啊，你包括这个头也是直接就让人家给洗了，啥啥都不用自己动手，哎呦喂，简直了，舒服死了。所以呢，今天哈，思娘我不能一个人舒服，也不能单纯的拉着貂蝉舒服，也不能只拉着大掌柜舒服，我们得把这个舒服送给我们每一个闲头客栈的听友朋友。所以今天给大家请到的是乐活汤泉，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燕山镇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汤泉的场所哈。那么我们请到的来自乐活汤泉的王经理来和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王经理。 王经理，今天这个我这牛可都吹出去了啊，那 说呀，咱们的福利呀、啊， 好的， 要送给听众的今天，嗯。 咱们今天的福利呢，跟微信公众号里边互动完以后呢，会有20名的幸运听众。 哇，一上手就送20，送20个什么呀？礼小了，我们不买单哦。 这个您没问题。然后这个礼呢，具体的礼品是每人可以获得一张价值78元的预支门票一张。 预支门票一张，就是免费的预支券是吗？价值78元 的。对。 这个。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吗？ 是的，没问题。周一至周五。 嗯，啊，周一到周五长期有效。 对， 哪怕半年之后去都可以哈。 这个 好的，嗯，这一时间我们的听众听到了吗？今天乐活汤泉给大家送来的是价值78元的预资券，可以泡汤， 没错， 可以这个享受一下。放松一下， 嗯， 是吧？我就不说别的了，咱们大家都泡过汤， 都明白， 哎，都去过澡堂，但我们这不是澡堂啊，是泡汤。 对， 不能说的太 low 了，咱们还是得高大上一点。 嗯，我们这环境非常好，是吧？ 对，是，嗯，因为有很多室内室外的汤泉，而且乐火汤泉现在正在建设2期，是吧，王经理？ 对的。 嗯，2期是开放了室外的温泉。 对，2期有室外的温泉， 嗯， 儿童的戏水区。 嗯。 还有咱们小孩的一个迷你的一个高尔夫的活动区。 哦，哇，迷你的高尔夫， 哎，给小朋友开放的。 是的。 哦，嗯， 而且目前为止就不仅说是刚才所说到的2期的这个室外的哈，现在咱们在室内就有很多儿童乐园了。 嗯， 哎，那问一下这个王经理，现在的咱们这个预资门票是不是里面除了这个单项的服务之外，所有的都是享受的？比如说你像刚才说的这个儿童乐园啊、泡汤啊，还有等等等等其他的服务，这个汗蒸，对吧？ 对， 都是包括在内的哈。 是的，这些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经营的项目里面的。 嗯， 首先呢，咱们现在也是提倡和宣传亲民式的消费和价格。 嗯， 那咱们现在呢分为3个场次。 嗯， 早场呢是在9点至12点。之间入场的朋友， 嗯， 那价格平日是39元，节假日的是44元。 嗯， 那 贵了5块钱。 对， 嗯， 然后午场的时段呢是12点至晚9点，之间进场的朋友呢是78元，节假日呢， 嗯， 是88元。 嗯 嗯， 还有晚场呢就是9点至12点之间进场的朋友呢，他是58元，节假日是68元。 嗯， 其实这个价位真的是蛮便宜的了， 不贵， 一点都不贵， 还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因为咱们出去泡汤，其实讲究的是什么？一是干净卫生， 对； 二就是环境了。因为去其实就是去放松、去享受的嘛。 对呀， 哎，那。不知道咱们这个乐活温泉的朋友哈，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先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 嗯， 微信公众账号今天的这篇推送当中哈，直接就有乐活温泉的照片了，您可以更这个直观，对，是叫直观吗？ 更能了解， 哎，就是。更直观，对，不是直观哈，更直观的感受到这个实景的是什么样子的。 嗯， 好的，那这一时间我们赶紧哈公布一下咱们的互动方式吧。先问一下王经理，咱们这个乐活汤泉呢，分别是哪个字儿啊？ 乐活是快乐的乐， 嗯， 活呢是生活的活， 嗯， 寓意为以健康及自给自足的形态过生活。 哇， 是全球兴起的一种针对人类健康衰退。心灵空虚， 嗯， 关系疏远， 嗯， 资源紧缺，提出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嗯嗯， 哦， 我刚才提到了，抓到了一个小重点，关系疏远。第二，咱俩关系疏远了吗？ 没远呀。 那因为咱俩天天在一块儿工作，关系疏远了怎么办？我请你去泡汤。 好呀， 咱去乐活去。 没错。 好了，嗯，那刚才都已经说到了，咱们乐活汤泉是，嗯，哎，你看。听众都太聪明了，现在都知道我要问什么了。那我们 听众叫什么？叫 俩孩妈，还有一个叫张嘉伦、莲花、青豆、通心落哈。 哎呦， 哎，都太聪明 了， 哎，都知道我要问什么了。那赶紧吧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出的这个汤泉的名字叫什么？ 对呀，啊，叫什么？ 叫 快活。

是有点明白，我们的爱也要散了。你像过去那样走来，紧紧用双手将我环绕，你的温柔其实无道，要我换你怎样的笑。我明明都知道，这将是最后的拥抱，你给我一个圈套，我不能跳不能遁逃，我拿什么和你计较，我想留到你想忘掉，曾经幸福的痛苦的该你的该我的都自一笔勾销，我拿什么和你计较，不同的人不受煎熬，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我拿什么和你计较，我想留的你想忘掉，曾经幸福的痛苦的在你的到此一笔勾销，我拿什么和你计较，不同的人不受煎熬，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 又要硬着手说什么狡辩，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Hello，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闲头客栈，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 我是貂蝉。 今天貂蝉给大家谋了一个特别好的福利， 没错， 就是你看咱们天天带大家吃， 玩 吃完了之后玩 累了 啊， 累了干嘛呀？ 哎，我不知道很多人这个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休闲方式，反正我是比较喜欢奔澡堂。 对，都说这个澡堂子是一个特别，就是对放松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你看捏个脚，推个背， 啊、 洗个头，哎呦喂，倍儿舒服，往那一躺啊，这个 享受， 哎，享受享受。所以今天哈，我们也把这个享受带来了。 推荐给大家， 对，带到了现场，推荐给我们每一个仙头客栈的听友们，同时送上了福利， 没错， 免费的名额哈。那这样，这个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燕山镇的乐活汤泉。那乐活汤泉的王经理呢，今天也是做客到了我们的现场哈。来，王经理。 Hello， 大家好。 这个刚才哈，我们说到了，哎，这样。我们要给大家说泡汤的好处之前，还是让四娘我先来公布一下我们的这个上一轮的五名中奖名单，好不好？ 哎，好， 这一位，第一位就是我刚才已经公布过名字的哈，张嘉伦，恭喜， 好，恭喜你。 第二位就是刚才说到的哈，俩孩妈，这两位听众哈，我得严厉批评， 对， 以后提前猜对答案的咱们都不算。 这个可不可以说那种叫打小抄？ 可以，哎，不， 对， 我发现，我发现咱们现在听众真的好 聪 明 啊，对， 每次都是这样哈。四娘，我问题还没提出来，大家都知道我要问什么，看来我得改变一下策略了， 提前做好功课。 哎，我得改变一下策略，要问一些 刁钻一点的问题让大家答、那这样哈，第三位呢也是我们今天正式开始的互动第一位朋友哈，叫做一生一世一双人，第四位叫做心愿童话，第五位叫做蓝 LAN 拼音拼的哈，恭喜恭喜我们以上五名中奖听众， 恭喜你。 哎，你看这个我们有一个老听众哈，我上次节目的时候我刚说了我叫他这个小百科，百十百科 又来了， 哎，他又百十了，今天又百科了。 哎，是那个叫什么被宠 被宠坏？ 哎呦，你看我都记住你 了。被宠坏又百科了哈，过来说，他说我可以说平时总去嘛，又要叫我小百科了。那儿的环境很好，可以带着孩子或者跟朋友一起聊聊天，喝喝茶，水和饭都不贵。 哎呀， 哎，你看 啥都知道， 哪儿你都去过。这一看是个幸福的辣妈， 没错， 一看就是，是不是天天带着姐妹各种 SPA 呀， 哎呀，带着宝宝到处玩玩呀， 哎呦，这就是我梦想当中的生活呀， 哎呀。 好了，那这样我们还是来说正题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泡汤有什么好处。想问一下王经理哈，您觉得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当中最应该泡汤的是哪个季节？ 春季和秋季吧。 春季和秋季， 哎，好像很多人觉得应该在冬天泡，哎， 确实， 因为冬 天 很冷， 对， 觉得应该去泡一泡这个血液循环，加速一下血液循环。哎，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普及了，其实啊，春夏泡汤的好处也是非常多的。你看，咱们马上迎来了春天了，也是一个踏青的好时节了哈。春夏泡汤的时候呢，其实，你看哈，这个春夏季皮肤更容易吸收温泉当中的养分，而且略高的温度能够令肌肤的毛孔呢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张开，排除掉体内多余的水分、脂肪以及毒素，更容易达到塑身美容的目的。 哎， 这个女孩子都比较喜欢哈。还有助于提高体质，提高免疫能力。因为温泉里面的这个水啊，它有很多 这个 各种物质在里面，比如说像有这个冬气、偏硅酸、硫化物呀、氟，还有这个锂等等的一些微量元素， 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哎，在洗温泉的过程当中呢，这些物质是经过吸收之后能够摄入到体内的，促使血管扩张。你看，这个就是首先对心血管疾病就有一定的好处，然后能够改善这个皮肤的酸碱值。哎，我们都知道 这个好处。 对，还有这个，你看经常。其实我觉得经常泡温泉的人身体各方面应该是比较健康的， 免疫力比较好。 对了，这里呢那个汤泉呢热浴可以使肌肉关节松弛，达到消除疲劳的功能。 关节还有这个好处是吗？ 对，也可以活络筋骨，减轻酸痛等症状。那在这个泡汤过程中呢，要注意冷热汤泉的交替，可使血管扩张收缩，增强全身肌肉，通过水温及时间要以个人适宜为主。 哎，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普及的是，虽然泡汤有很多的好处，但是一定要注意时间，不能老泡。泡汤还有点注意事项。 是吗？那泡一天不行吗？ 不行啊。你去洗个澡你还晕汤呢。 那这样呢，我今天泡两个小时，明天再泡，后天接着泡，这样也不行吗？ 哎，你频率可以高，但是一次尽量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以内。 对， 有说到了。 有啊， 我都不知道。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哈， 长知识了。 哎，咱们泡汤的时候，因为温泉池，你像乐活不止一个温泉池，对不 对？ 王经理，有很多哈，温度高低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说这个泡的时候要从低温到高温开始泡，先泡， 慢慢来。 哎，先泡低温的那个池子。每一个池子呀，建议泡15分钟，15分钟之后就换一个温度稍高一点的，泡15分钟再换。哎，这样温度越来越高，而且总时长不建议超过一个小时，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因为总时长你看超过一个小时之后，这个体内血液的流速会特别快，就会导致缺氧，有这个胸闷啊、口渴呀、头晕等等的现象。而且在泡汤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不注意补这个补充水分。 哦，这样记住了吗？ 记住了。好了，那话说到这里，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今天来自咱们北京市房山区燕山镇的乐活汤泉的免费门票， 对， 还有15张， 免费送给你。 对，免费送给你哈。那这一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泡温泉。 嗯， 我们的这个问题答案改变了， 对， 重新出一个新题哈。 来， 泡汤不建议泡总时长超过多长时间？ 嗯， 刚才已经说了哈， 啊， 有认真听的朋友应该都能知道答案。好，那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广告，然后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上，只要回复给我问题的答案，广告回来之后，我依然还会再抽取5个名额送给大家。 不要走开哦。 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联系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0068。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假如你先生来自武冈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假如你先生来自武冈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想当年家是他一十八，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妈祖庙的烧香人们。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清晨，鹿在你黄昏徘徊着问你的人噩像你黄金天堂，故事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在梦里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镇，庙里膜拜的人们依然虔诚，岁月掩不住爹娘淳朴的笑容，梦中的姑娘依然长发艳空。 我的家，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清晨，鹿港的黄昏，徘徊着我心里的人们。再给我唱起这首歌，我的歌中各有风雨声，回不得的家园，鹿港的小镇，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繁荣的都市，国度的小镇，徘徊着文明里的人们。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哈喽，仙偷客栈，非常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 嗯，我是最美的貂蝉。 今天我们仙偷客栈的现场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能够休闲的好地方， 可以说修身养性。 嗯，哎，你这词儿说的有点大了。 怎么大了呢？ 反正我每次去的时候，我就是想放松放松，想舒服舒服，我没想养性，也没想修身，嗯，我就是想有个人伺候伺候我。 电视剧里边那个神仙，一整就这个泡着是吧？ 那人家那是有内伤，人家要疗伤。 那也是修身养性嘛，对，一样的。 好，算了算了哈。那这一时间哈，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这个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燕山的乐活汤泉。乐活汤泉呢是一个环境非常好，然后价钱又非常亲民的汤泉的场所。 嗯，是的， 大大小小的汤泉，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汗蒸 。 哎，然后非常适合一家人一起去，小朋友呢还有儿童乐园。 哦。 哎，而且现在二期正在建设当中，二期建竣工之后呢，就会有这个室外的汤泉。 哦，会不会冷了室外的？ 你看你就 low 了吧，冬天没去泡过室外温泉吧？ 没有， 真是的，下次姐带你去。 嗯，行， 来抱大腿。 嗯，好，四娘你最美。 哎，我就爱听这话。那么这个我们要说一下这一轮的中奖听众吧，先来公布一下哈，由乐活汤泉给您送上的免费的价值78块钱的门票哈，进门直接出示微信这个仙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一会儿四娘会给你发送这个中奖信息，你只要持这个中奖信息去就可以了。那么这一位中奖听众，第一位晶晶，恭喜，北京的晶哈， 嗯，恭喜。 第二位王平的照片书，恭喜。第三位叫做福爵士夫人，恭喜。 嗯，恭喜。 第四位这名我喜欢，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 掉钱眼里了。恭喜恭喜你，你掉钱眼了，这个福气也来了哈，免费的门票送给你。第五位这位，哎呦妹子哈，这个头像是一个非常萌的 小 baby, 小宝贝， 对，非常萌的小宝贝，然后带着一个小鸟， 嗯， 应该算是愤怒的小鸟的那个发箍， 嗯， 哎，然后这个因为显示这边显示是乱码哈，所以这个对号入座，这一位妹子听到之后呢，可以直接联系给我们， 嗯，没错，嗯。 那这一时间我们刚说完了乐活汤泉，我们该说一下乐活汤泉的汗蒸了， 嗯，汗蒸， 嗯，汗蒸，问考考第二，你知道汗蒸的好处是什么吗？ 嗯，我只知道这个洗完澡就去蒸一会儿是吧，出出汗，那个 能减肥， 促进一下这个血液循环，出点汗，然后对皮肤有好处。 哎，对， 嗯， 你说的非常对。 是吗？ 对啊。 哎呦啊，我要出师啦。 那但是我们详细的情况还是得让王经理来给我们介绍， 嗯，好， 来王经理和我们说一下汗蒸。 好，大家好，那个咱们这里不仅提供了火山石房、黄土房、宝石汗蒸房，还有玉石滩汗蒸房。那这里呢，火山石房可以使人体蛋白质合成提高，并且增强免疫力， 嗯， 它的表面拥有许多细小的孔，能解决许多人的皮肤的问题。黄土天然黄土房呢，能迅速消除疲劳，含有对我们身体有益的矿物质，强大的电磁波吸附功能，防止遭受辐射伤害，发射远红外，促进血液循环及新陈代谢。 嗯哼， 宝石汗蒸房呢，补充平衡人体生物能量，有效阻断电磁波、水脉波等有害辐射对人体的侵袭，含多种矿物质元素，能够有效调节人体营养的平衡， 嗯， 活化细胞，也可预防多种疾病，并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 嗯，这是不同的汗蒸房有不同的功效哈。我觉得咱们站在一个大众角度上去理解的话，就是你像刚才王经理所说的宝石汗蒸房， 嗯， 比如说一些宝石啊或者水晶啊什么，其实它是有微弱的磁场， 哦， 以及很多矿物元素， 嗯 嗯，在里面的，其实这些都是能够对我们 身体有好处的， 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影响的。 嗯， 除了这几个之外，还有别的吗，王经理？ 嗯，汗蒸的时候呢，有一个须知是大家都要知道的。 有，又有讲究了。嗯，我们来听听。 五岁以下儿童或者身体虚弱者呢，是不建议进去的。另外呢， 哦， 还有患有高血压的，哦，白内障的，或戴隐形眼镜的朋友，老人、孕妇，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嗯， 还有身体受过外伤过多的朋友，是不宜在里边待的时间会很久的。 哦， 但是可以少进去蒸一会儿哈。 是的，可以的。 不建议长时间蒸， 嗯，因为温度过高，嗯，可能会导致一些 对 闷啊，会吗？ 对， 会， 嗯，会的。而且汗蒸和湿蒸不一样，其实汗蒸里面的温度也真的是不低。 哦，对， 时间长了之后，我们这个会是会出汗的。 所以俗话是憋得慌。 哎，好了，其实通俗来说就是汗蒸，你看有几大功效。首先第一，美容养颜，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可以这个肌肤内的细胞促使它活跃，加速排除皮肤当中的一些毒素， 嗯， 使肌肤充分的吸收一些水分哈，并且还有这个减肥的功效，因为在汗蒸的过程当中，体内的脂肪也是开始加速燃烧， 嗯，没错， 哎，啊，还有包括你看，我们都知道的减轻压力， 嗯， 哎，会很放松， 对， 我特别喜欢在汗蒸室里面打坐。 哦， 对，因为我 修身养性。 你说对了，修身养性。然后还有这个加速体内的一些血液循环啊， 嗯， 加快排出体内的一些污物啊等等哈，包括刚才王经理所提到的这些各种，比如说像宝石房啊， 对 啊，会释放 微量元素， 哎，对，会释放磁场， 嗯， 还有黄土房是吧，王经理？ 是的， 我刚才注意听到您说。黄土房的功效是会红外线还是什么？ 黄土房是这样的，东医释见中， 嗯， 就是我们古书里边呢， 嗯， 对黄土发出有利于人体的远红外线， 远红外线， 促进细胞活性化， 嗯哼， 然后血液循环等新陈代谢协调进行， 黄土房呢也能帮助人迅速清除疲劳，缓解皮肤病、 嗯、 过敏性皮炎等皮肤症状， 嗯， 排除呢化妆所产生的毒素。 哦，哎，那也就是说，经常化妆的人，像我和雕这种的，就得去多泡泡这个黄土房。 嗯，没错。 好，那这样哈，咱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继续给大家送福利，我们还有十个名额哈。广告回来之后呢，先给大家公布五个，这样。我们问题还是得变， 什么呀？ 还是得变哈！你看这现在听众哈，这还没开始放广告，刷刷的都在那说一个小时哈，问题又变了。 对， 汗蒸都有什么好处？我们刚才说了很多，您只要能回答其中当中的 一个就可以， 哎，就算您过哈。咱们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是抽取五名，只要回答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哈。 嗯， 互动方式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都想在偷着在客栈里面泡温泉。 嗯， 先偷客栈，直接回复给我问题的答案， 在等着你哦。 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1.4T DCG 澎湃动力，5.7升超低油耗，2700毫米超长轴距，这就是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敢梦敢行，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房山区岩村镇澎湃汽车城内，咨询电话010-6137-7777。 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尊享工时费50%，一次性购买4次保养，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还赠单块喷漆一次。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6。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49178。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省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省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传承15载，诚信立百年。3月1日至31日，百得利亦庄奥迪15周年庆会动全城，多重大礼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9号起，新机场收发的快件包裹、信件、明信片等可盖新机场专属邮戳。位于大兴区庞各庄镇的北京国际新机场临时邮局10号起正式启用。同日，京津冀协同发展特种邮票首发，全套邮票共计3枚，面值3.9元。大兴区邮政局副局长张双新介绍，目前该临时邮局暂无物理网点，各项业务由大兴区庞各庄邮局承担，但具备齐全的邮政功能，例如金融、寄递、集邮、报刊订阅等，未来将配合发售重要时间节点纪念邮票。房山新闻网消息，本月底一年一度的燕都郁金香节将重磅回归，多个郁金香名贵品种将现身房山。本月底50余种郁金香将花开房山汇鑫恒泰种植专业合作社，迎接各路来宾。与上届展示的10余个品种相比，本届郁金香的品种扩充到了50余种，其中包括水晶美人、小牛、法比奥、热情鹦鹉等名贵品种。

一个非常好的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就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燕山的乐活汤泉。 嗯，位于燕山哈，乐活汤泉。 乐活汤泉的详细地址呢是高家坡路11号。 嗯， 燕山高家坡路11号。那今天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呢，就是乐活汤泉平时的门票一张。周一到周五可以去哈，周一到周五什么时候都可以。 嗯， 而且永久有效，半年呢一年呢都可以哈，永久有效，只要乐活汤泉还开着，只要先头客栈还开着啊。 嗯，没错。 对，好，那我们先来公布一下这一时段我们的五名幸运的听众吧。 嗯，好的。 哎，第一位名字叫做 A 刘明， 好，恭喜你， 恭喜你，这个手速非常的快哈。第二位名字叫做，应该是叫个朱莉亚还是朱赖的哈，英文拼音是 JULIY，哎，对，恭 喜 你哈。第三位呢，美好的时光，恭喜你。 哎呦，刷屏刷半天了。 哎，是第四位，叫做设计师瓶子，恭喜。 恭喜你。 哎，瓶子中奖率好高啊，瓶子好像总共没和我们互动过几次，但是好像每次中奖都有他。 哦， 应该是哈，手速特别快。第五名叫做香香柠檬，恭喜。 好，恭喜你。 我们现在还有五名的幸运的听众没有产生哈，那么这一时间您继续和我们互动。我们上一个互动问题呢是 汗蒸的好处，说一个就可以了。 对，我们就不变问题了哈。汗蒸的好处只要说一个就可以了。我们节目还有三四分钟的时间，一会儿在三四分钟之后呢，我们给大家揭晓剩下的5个名额。 嗯， 所以赶紧参与到互动当中哈，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泡温泉。 嗯， 告诉我汗蒸的好处，随便说一条。 对，说一个就可以。 对，四娘现在在这里等着你，还有5个。 嗯，抓紧喽。 哎，抓紧抓紧。好，那这样我们还是来想和大家综合的介绍一下这个乐活汤泉哈。 嗯， 刚才我们说到了泡汤，说到了 汗蒸， 哎，其实乐活汤泉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想要和大家说的哈。 嗯， 比如说你看这个卫生怎么样啊？ 对呀、 啊，是吧？ 环境怎么样、 啊？哎，环境怎么样啊？那请厨王经理来再和我们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 嗯 嗯 嗯，乐活汤的经营项目呢，不光有汤泉、汗蒸、儿童乐园、家庭影院、榻榻米休息厅。那与水岸童年餐饮呢，更为大家携手带来了美食诱惑。 嗯， 那在这里呢，我们是全馆赤脚行走的。 哦， 那这里要普及一个知识，就是赤脚走路不仅让人心情好、嗯，对人的身体也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脚部血液循环的好坏与全身血液循环密切相关。 嗯， 赤脚走路能使足底的肌肉、经络、韧带及神经末梢与地面接触摩擦。进而通过神经传输刺激内脏和大脑皮层，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嗯，那这个卫生方面呢，我们是怎么去监察的呢？ 每天呢，我们是拿着白衬衫在各个区域进行去抽查。 嗯， 所以说在卫生这方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嗯， 全馆是无异味。 我这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哈，乐活汤泉，所有的汤泉浴池及淋浴用水均使用循环过滤器，过滤器 ， 哎，系统设定是每小时检查一次浴池池水，并进行杀菌处理。 而且咱们这个设备都是国外进口的。 是的，咱们采用了岩石的开关，这样呢，第一个环保，节能，第三呢，给客人带来一个舒适的享受， 对， 这也符合了我们天池乐活汤的一个理。 嗯哼，还有这个孩子会有这个小孩都特别喜欢的儿童乐园， 嗯， 是吧？我们这里面也都有， 对 啊、然后这个特色的一些餐饮、影视休息厅、客房啊、棋牌呀、啊、阳光房啊、 哦、 然后窑洞啊，还 有应有尽有， 哎，应有尽有哈，包括这个足疗按摩呀、红外理疗啊等等的哈。哎，我觉得这些项目真的是足够我们去待上一个周末了。 没错， 嗯，而且关键是我们的价钱真的是不是特别的贵。咱们 很合理， 像今天给大家送出的这个平时票哈，平时和周末的价钱不一样哈。 对， 今天给大家送出的平时票的价钱就是78一位。 哦， 哎，周末的价钱会稍微高一点。周末是多少钱啊？王经理， 周末呢会贵10块钱， 88， 也不是很高， 那也不贵， 不贵， 可以泡温泉嘛。 对呀、啊， 嗯，所以呢，这一时间我们 剩下的五名啊， 哎，剩下五名赶紧给大家公布一下哈。哎，四娘，我要排着找啦。你看，大家都互动的特别热情，对。 这一位名字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恭喜你， 恭喜你。 还有下一位叫做杨 YANG， 恭喜， 好，恭喜您。 下一位叫做大家都是重复刷屏的哈，四娘我正在找易善之，第三位哈，恭喜。第四位杨洋，恭喜， 恭喜。 哎，第五位被宠坏，哟呵，被宠坏今天又中奖， 哎呀， 哟呵，最后一个哈，恭喜 恭 喜 你这个小百科哈， 哎，小百科哈，小百科总是中奖哈，今天运气也是不错的哈，最后一个中奖了。好，那这一时间我们青铜客栈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没错。 你们猜猜明天雕给大家谋的什么福利？ 猜一猜喽。 我们也不知道。明天晚上5点钟的时候继续锁定收听，我是。